们又再一次聚集一起敬拜主，感谢神的怜悯，我们仍然享有他所赐生命气息。今天早上继续跟大家讲早礼拜贾斯比戴麦第三讲，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父神啊，似乎这段的时间你自己的话生命之道领导我们，建立我们信靠主你的心，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父神啊，恩高主你仆人要先讲的，愿你的荣耀显明，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说，我们讲到做礼拜，我们一定要研究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做礼拜。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说了早礼拜，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两点。第一，早礼拜加献那个做工无关，但你早礼拜加献那个我心跟我无关系，给哪里给谁改了最大的捐声音。那个节目大量的呢，特别我们的姐妹带领我们读的一开始就说什么呢？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我们要了解这一句话这个背景，我们就能够更加充分的了解圣经这一段的记载了。乌西亚王是犹大国继所罗门王之后一个最杰出的国王，他统治犹大国25年，国家太平繁荣。以赛亚他是一个热爱国家的人，很自然的他希望在乌西亚王统治之下，犹大国再次强盛起来，恢复到几百年前大卫王做完了那个黄金时代一样。所以乌西亚王死了，这件事对以赛亚来讲是很大很重的打击啊！他的美梦他的希望破碎了。古代没有很好的政治制度，一个国王死了会引起政治危机，权力斗争，国家不安定啊！犹大国也是一样的。而且那个时候巴比伦国渐渐地兴起来，已经吞灭了亚述国，现在也打算要吞灭犹大国啊。当时犹大国国内的社会宗教情况也非常不好啊。我们读的是以赛亚书第六章，可是如果我们从第一章到第五章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当时国内的人生活败坏呀，贪污啊，奢侈浪费呀，还有呢，有的人人民离开信仰，离开上帝等等的。所以圣经说乌西亚王死的那年，然后接下来记载什么？以赛亚去找礼拜，换了其他的人，第二个新找礼拜的，摩西找礼拜的，但是以赛亚还是上礼拜堂做礼拜。这表示什么？他对上帝信心满满啊！就好像我上个礼拜说，他相信上帝的主权，上帝是历史主宰，上帝掌管万事。好，以赛亚来做礼拜的时候，他见到异象。他的异象分作两方面，第一方面那是关于上帝的异象，他看到什么？上帝坐在宝座上，那个宝座是最高权柄的象征，现在所谓的金金的宝座上。过去经过开放以后，我经常跟人去北京卡里欧，哎，谁让他花几多烟呢？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去穿穿满清清朝皇帝的衣服，戴戴清朝皇帝的帽子，坐坐清朝皇帝的龙椅。当然这些都是假的了，都是仿制的 original， 不会给你去穿，不会给你去做的了哈。那我去探访的时候，我也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家里还挂着他做皇帝的那个，好像这个人样子嘞。我想，古代过去，没有人敢这么做， 不要说寻大手摸着摸那个他不动了啊。啊，现在我们可以呀、啊？为什么大家要这么样？好奇嘛，新鲜嘛。哎呀，搞出来一点水果，哎呀，就讲一点水果，换来一点没水果，新鲜新换来的一点了。可是国王宝座对以赛亚来说完全没什么新鲜新奇的，因为以赛亚是王族。他常常见到国王坐在宝座上，但是那一天做礼拜，以赛亚看到上帝坐在宝座上，他从来没有见过上帝坐在宝座上。比较一下，国王的宝座差别太远了。上帝坐在宝座上，那是什么意思？那是象征权柄，上帝统管万有的权柄。国王死了，犹大国的宝座要动摇了，可是上帝的宝座永远不动摇啊。圣经里面说，洪水泛滥的时候，我们上帝坐着为王啊。所以当以赛亚看到上帝坐在宝座上，上帝高高坐在宝座上，那表示什么？上帝仍然还在看顾他自己的选民以色列人呐、啊。我们的上帝不是高高在上、超然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也是内住的上帝呀、啊。圣经里面说，他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中间，他在我们之内呀、啊。这就是我们上帝的不同。他看顾我们，不论什么事情发生，他看顾我们。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新冠病毒，许多人的健康、生活、家庭、工作、经济都受到打击。而最近这几个礼拜，我们又发生了什么？这个提玛变成法蒂玛，还有禁酒啊、禁赌这些。我不是说我支持这些，我要说的是，因为马六甲州选举，政客政棍玩弄宗教课题，还有这个政治青蛙做官的一句话，你知道吗？影响了靠这些工作养家糊口的人是上千上万人啊。今天报纸讲很快就要到正月一号了，很多人没工作做了。我讲这样的事情，我主要就是说我们人太微小了，我们一直受到历史转动的冲击，除了环境人事变迁，我们还要面对病痛的威胁、天灾人祸、各种压力。以赛亚他见到异象，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给我们安慰呀。这一位掌管万事、历史主宰的上帝，他看顾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啊，他看顾我们。圣经有一句话，总的天上的盼望，这天上就让你捡到一粒的半仙，那个人盼望我们的盼望，好的办都是在地上嘛，希望这个啦，希望那个啦。怎么说基督徒的盼望变得存在天上呢？这个存在天上不是说那我是跟蹲错的吗？蹲天干，这个存在天上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盼望是不受环境人士影响的。这个世界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的上帝他是主，他是历史主宰，万事都有上帝的美意，我们的动作生活存留都在乎他，他看顾我们呢、啊、所以这是安慰的话，这是给我们力量。我们的上帝在宝座上。早期中国有一个故事见证，有一个弟兄，他的工作受到一连串的打击，生活受到一连串的打击，他灰心，他就回家了，回家耕田。然而他心中是受伤的，他回家走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交通，走路 当他走路回家，走了一整天的时候，要到家之前天色也晚了，遇到雨，遇到那个大雨，他就找地方避雨，哎，看到一个山洞他就进去了。他本来要回家，现在要在山洞里面过夜啊。他在山洞里面，他向上帝祷告，直问上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他祷告过后，他累了，他睡觉了。第二天醒来了，天亮了，他发现了一件事情，昨天晚上天色很暗暗的时候，他进一个山洞，那个洞原来是狮子洞，里面有狮子，有小狮子。那一刻他知道上帝看顾他，上帝没有忘记他，上帝是信实可靠的，上帝仍然看顾保守着他。弟兄姐妹们，环境人士，我想一年多我们经历太多了，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信念，我们的上帝就在宝座上，他看顾我们，他看顾我们。所以有一首诗歌，那是写什么呢？写我们人遇到的问题啊。耶稣顾看顾外么呢？东外心给心选心，东外监督就像他怎样苦难的啊，东魔鬼的攻击外，耶稣都来顾看顾外么呢？带你姐，耶稣都来顾看顾外么？我眼睛五分满天啊，将天都遮掉了，要看到光，你透光啊！故意外发生，意外也是令人心惊啊！故讲不出去也是令人苦啊！耶稣都来有看顾我吗？第三，耶稣是否仍然看顾我？当疾病缠绕。我是耶稣到来有看管看管我吗？我是我念到你帮啊，心中真难过，无人安慰我，心也难过，人也不能安慰我。主耶稣是否仍看顾？耶稣到来有看顾我吗？这就是个副歌讲的了，他必看顾，他必看顾，因他同情我痛苦。环境虽改变，人情虽有变，当耶稣永远看顾。耶稣真要看顾的，环境改变，能改变，耶稣在那看顾。以赛亚先知，我那是有了，国家乱了，社会没安定了，伊就来吧，算了，就来再讲，我算了，你掌管算了，我算了，有我看顾你个人。这里那基督徒应该有这个信念。最最的歌，想找那人记录吧。假如歌，这首歌是卫理公会一个牧师写的，他是根据彼得讲了一句话：“你能就将一切的烦恼告诉圣人，因为圣人顾念你个人，圣人顾念，顾念那一律啊，顾念就是个放在心里面的意思，就好像爸爸妈妈做父母的，把幼小不懂事的孩子放在心里面。”他的眼睛都没有离开那个 BB 啊，那个他耳朵也没有离开那个 BB， 放在心里面顾念。顾念就是指一个人最关注、最在乎、最重视、最挂念，特别放在心上，你知道吗？原来我们的上帝，他最关注我们的，他最在乎我们，他最重视我们，他最挂念我们，他特别把我们放在心上。圣经说，我们是上帝眼中的瞳仁啊，我们是上帝眼中的瞳仁啊，感谢上帝。以赛亚他到圣殿做礼拜，他看见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上帝顾念我们，上帝把我们放在心上，这是盼望。 好，还有一首诗歌，我每天早上跟医院长者有早祷会，常常我会选择这首诗歌，很美的诗歌哦。那我50年前听老人家唱，很快变到我这个自己也唱了哈。我唱给大家听啊。女君着吗？全班官哈。金君着吗？叠加些盖无莫难，叠着里面家务平安。安慰女外苦心动，作比梁外，作比梁外，作的美酒先看顾，学多梁高甘南楼地，作的美酒先看顾。你看多么美的诗歌，一路临到迦南乐地，不是带我们去以色列啊，这个迦南乐地是在天上，耶稣我们所预备的地方。你看主的眼睛常常看顾，50多年前我在墨镇外听老人家唱这首歌的时候眼睛会发亮啊。我们今天这首歌都成为我们的祷告啊，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啊。主的眼睛看顾，主在带领我啊。好，再看另外一个，来医院早上10点祷告会，我在家我一定要去载他们，然后就跟他们一起祷告会，欢迎你们来参加医院10点有这个祷告会，10分钟多一点吧，跟长者们一起祷告。我们看到安阳嫂林真杰也在我们当中，他每个礼拜每天早上，几乎每天早上都过来，短短几分钟时间一起唱歌一起祷告，我们新的一天每一天在上帝面前开始，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如果你早上10点在家里看电视的话，来医院，来医院参加祷告会啊。诗歌你看老人唱，我有耶稣，我有耶稣，我每日需要耶稣，光明是你我有意，五湖万波我有意，每日的我生命中我需要耶稣。哇呀，对，安慰呀，是安慰，是力量，是帮助。诗歌不是唱罢了，知道吗？不是嘴巴在那边，要成为你的生命之歌，成为你的祷告，你就会从诗歌当中得到安慰，得到这个力量啊，就帮助我们。好，以赛亚还见到上帝预先的第二方面，那是什么呢？上帝充满圣殿啊！圣经里面说，像那个以利恩将不完了来外咯，像那个引流的光充满了来外咯，像那个烟杂火充满了来外咯。最高的以利恩啊，烟光啊，火烟啊，最多的表示过像那个重烟，像那个耐力，像那个威严。但是我爱讲的，你看，满满满，三个满圣殿，这表示什么？上帝在圣殿，上帝在教会，上帝在我们中间，上帝不会不管教会的，而上帝的作为常常在教会显现呐。有时候我们呐，难免会对教会失望，怎么上帝会掌管你呢？怎么牧师会掌管你呢？怎么人会掌管你？我们难免会失望，有没有？你不要说没有，我都会嘞。我做40年的牧师，你以为我不会吗？以后讲经的，明年写回忆录啊。但是我们不能对上帝失望。那你们来投诉呢？是我投教会是我们来投诉呢？是我怎么呢？因为教会问题上的是我，但是教会问题教会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呀，是人出问题，是人为问题，不是上帝问题。而从历史我们还可以看到，时候一到上帝就工作了，上帝的手就彰显了， 上帝兴起他的仆人使女，兴起他的儿女们来兴旺他的教会，或者洁净他的教会，建立他的教会，引导他的教会，还有他的儿女们走在正确的路途上啊！这是我们从历史可以看到的，所以我们不要对上帝失望。哦，讲很快讲啊。好，第一，初期教会，耶稣升天之后，信主的人越来越多，逼迫也来了。开始那个逼迫就是恐吓，没来就来拜呀，没来可能就来拜呀。接下来是什么？用棍子把他们，站立过没来可能就来拜，你过来可能就来拜，用拱牌呢。再接下来做什么？把他们关在监牢里面。再接下来什么？用刀杀死他们呐、啊！这些因为就来拜，因为基督信仰被杀的人，我们称他为殉道者。马太耶什么？我英文不会读的啦。殉道者，那么你要知道，第一个殉道者是司提凡啊，被石头打死；第二个是门徒雅各，被刀杀死。可是这些事如果比起后来的那个逼迫啊，小巫见大巫。我曾经做一个小研究，初期教会三百年，初期教会历史三百年。我不是研究三百年，我是研究这三百年里面教会所面临的那个逼迫啊，其实不是十次，教会面临的逼迫啊，发生在各个地方零零星星的是几百次、几千次。基督徒因为做礼拜被逼迫，但是我讲的十次那是什么？那是大逼迫啊，那是什么？那是全国性的啊。因为单单讲三内罗啦、没定外的各种兵马来亚环呢，而且还是有计划的，还是有系统性的。他们目的是什么？那十次大逼迫，目的就是讲要将基督徒灭绝，要把教会连根拔起来。我举个例子，尼罗王皇帝，尼禄这个皇帝，他在位的时候，那一次的逼迫是最惨烈的。保罗就是在他做皇帝的时候被巴东嘎巴拉的。历史上发生什么事情啊？有一次这个皇帝喝醉酒啊，喝醉酒的时候他一时兴起叫人家放火烧城哦，他在王宫的天台上看到那个火光把罗马城黑夜的夜空啊照得亮亮的，他很高兴哦。但是那天晚上起了大风哦，结果火势一发不可收拾，罗马城烧了一大半呢。第二天他醒过来的，酒醒过来的时候惨了，他知道自己闯祸了，但他推卸责任了。他说：“什么末日？找来外人不会，是找来外人做礼拜的人放火。那么你知道，整个罗马城，整个罗马帝国啊范围里面，基督徒遇到逼迫，那一次的逼迫死的基督徒超过百万人，有的基督徒是被杀死，有的基督徒是被火烧死，有的基督徒呢是被丢在斗兽场给野兽吞噬。这个斗兽场今天还在呀、啊，在意大利。我2001年去意大利，我就拍个照片，这个斗兽场的旁边附近就是关保罗的地方，保罗的监牢。十次大逼迫，在那边呢施工了吗？那边都蒙光去了吗？没有啊。一个教父特土良他讲了一句话，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意思是什么？我谁找来外人死，我谁能找来外，我谁来外人去去的。这是发生在初期教会历史三百年。还有尼禄王一直逼迫基督徒，可是你知道吗？跟保罗同期有一个作家名叫做劳克夫，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律就是这样的，因为就眼睁睁地看到每一个人千万的人离开偶去，千万的人便走来外国。因为单单在罗马在罗马帝国各个地方，我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上帝在教会啊， 虽然来就来了，虽然买离开来了，虽然需要的时候，时候到，上帝的作为就彰显出来。还有中世纪黑暗时代啊，我们读书知道有一个叫黑暗时代啊，而在那个黑暗时期呢，不但社会文化黑暗，教会也黑暗，因为那个时候教会所做的都没有叫做圣经啊。可是大家又看不懂圣经，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圣经是拉丁文写的，没有几个人读书嘛，怎么会看拉丁文？结果上帝兴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威克里夫。这个威克里夫另外一个 slide， 威克里夫他就把圣经翻译成英文，从拉丁文翻译英文，大家就可以看了。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把圣经翻译英文的人，人家称他为什么 Morning Star， 改教运动的晨星。晨星什么叫意思？晨星是在晚上最黑暗的时候晨星就出现了。你看教会在黑暗时期的时候，上帝兴起的这个威克里夫，他好像一粒晨星一样出现。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组织叫做国际威克里夫国际圣经翻译会 YCLIP， 就是纪念这个人啊，八九百年前这个人，纪念他所做的工作。上帝有离开他的教会吗？上帝有不管他的教会吗？时候到，上帝就兴起他的儿女们，让教会继续建立，继续成长。好，再讲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是吧？你以前中国二十世纪初叶是在动乱时代呀，官僚经过西瓦鬼年的满清王朝倾覆了，跟农农在国民党掌管，日本拍地经过，改革了一九四九年跟南农管经过。哇，你看这么乱，基督徒呢？基督徒轮就冒着来拜吗？代表跟南农一官僚经过以后，一拉随便命令，来拜了，没轮中官哦，牧师到哪可扎营可起地？哎，所有的牧师传道，这是事实在吗？全部下乡服务，下乡服务啊，种田养猪，礼拜堂果木。一年不是关两个月，不是关三个月，不是关两年，关了三四十年呢，一直到一九八十多年中国才在开放。中国开放了，我们很多我们的公公婆婆啊，他们就回中国，他们发现了一个很惊讶的事情。什么事情啊？老外人三十多年没做老外开门，三十多年说开了去啊，老外人能睡满满的，为什么搞睡老太多也睡着老外人安慰。哎，三四十年礼拜堂关门再开，为什么做礼拜的人反而更多啊？原来老外人没做礼拜，人家在家里面做礼拜，叫做家庭教会，不叫三条路，叫家庭，一个一个家庭做礼拜。结果更多人做礼拜，为什么会有这些呢？因为上帝兴起一个人呢、啊，宋三杰博士。那个时候他在中国开始布道，奋兴运动，许多人心里面火热，我们希望也有一些呀、啊。好像过来好银行波连一个农奈，我过来就讲到怎么输一些银行波连的农奈，一就是宋三杰博士的果子啊。你看老人家穿着全白的衣服，每天早上在他家里一定有祷告会，几十年没有变啊，那就那个信心，这是宋三杰博士，上帝兴起宋三杰博士，为他的儿女们在中国在东南亚一带预备那个信心。所以日本来了，中国遇到不可以做礼拜的，基督徒们还是敬拜上帝，人数只有增加没有减少，这是上帝的工作啊。好，再讲一个快快跟我们的教会有关系。上一度你知道上个世纪北西年代一九八九年上一堂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吗？那老百姓搞会，我们听听那上一堂的刘长武牧师讲的。我们有出一本九十周年庆典的时候，我们的首武校长他做主篇嘛，出了这个九十周年纪念刊，里面有一篇是刘长武牧师现在是教区长的，他写了一篇文章，他的献词，他说什么？上一堂就一九八九年时候 很低潮，牧师懂了，所以那年三年提到我玩，为什么青年团契就会完了？几个青年人在石邦市那边谈，包括他自己谈的时候在埋怨发牢骚，大家流着泪，然后圣灵感动他们，他们后来到礼拜堂跪在圣餐台前祷告。也从那一个晚上开始，就有什么，就有每个晚上的晚间祷告。我来的时候，艾卓姐跟我讲一件事情，一共啊，青年人跟个妈妈给了，老的没得给了，现在啊，我的妈妈需要，我的妈妈需要给了。然后你知道他们这么样祷告了，刘长武教区长他继续写了一句话，不是我写的，他写什么？不久，年轻有为的传道人就派在我们中间，他是谁呢？鸠摩叙呀。1985年五月我毕业，不是我一个毕业，我很多同学毕业，他们很快就知道他们要被派去会读，派去哪个地方做，做传道。我不知道，我一直等等等，怎么都没有派我呢？有一天我就打电话给教区长，傅大卫教区长，我叫教区长，我去哪一间教会做礼拜呀？你知道教区长怎么回答？教区长回答说，方会读，方中南会读说有4间教会要你去做传道，你要去哪一间？我没有想到教区长这么回答我，好像我可以选择的哦，我不能讲。不，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理牧师天虎国牧师，他不是住这边，他是住在十字路，他兼任三一堂。他来找我，他跟我说，你不要去三条路啊，你不要来三堂做牧师。他的牧师娘还讲一句嘞，龙姐，你能以为跟我能找麦丽女来找你嘞？你不要以为我们做不来你会做得来嘞，还这么跟我讲。那我想他们是爱我啦，他们是爱我啊，他们是爱护我。因为那个时候好像三堂是黑区，知道吗？好像牧师传道不大想来样子啊！我也看看，我来之前三一堂60多年历史里面，牧师传道20-30个啊，平均一个牧师传道只2-3年就被调了。我没做选择，虽然会读说4间教会给我，我没有做选择，会读去往哪里就去哪里啊！上帝恩典。我就派到三一堂来了，我有机会服侍我的妈妈10年，感谢上帝。那你知道刘长武教区长他在那边献词，他讲什么吗？从1986，我85年来，1986年、87年、88年，1连3年，青年团契拿到年会增长总冠军。我们青年团契集会那个时候最多人数180人呐、啊，我还记得米利加告诉我啊。三六路哦，青年人都来外拢做礼拜咯，一个一赛车过，莫那来外拢在那个开亚丁满满的呀。还有，在这之前，上一堂已经20-30年没有青年人现身了。那段时间的青年人当中，有6个现身做牧师传道，而那段时间那些青年人就是没做牧师传道，今天在教会不同的地方，他们热心侍奉上帝，是教会的领袖来。得跟高一样，机位了一样，也是我那个时候做牧师的时候的青年团团长啊。还有那个时候做礼拜，从几十人，我们增加到240人，我们只有一堂礼拜，我们变到2堂礼拜。我讲这么多，我就告诉你，上帝没有离开我们上一堂，知道吗？上帝没有管我们上一堂啊。居民一旦讲话讲，就不是吃几年。你要被居民以来我过来都在三一栋做，我就业务的。如果这么说，这几年三一栋的增长啊，你年会就按第一开。感谢主，我要讲就是说，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读圣经，读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有人的手，温暖的手，我们也看到有血奶的手，要记得啊，这是非常重要。人的手，能捏就来外人。能拍就来外人，能救就来外人，先来个救呢？上帝拯救，上帝释放， 上帝的作为彰显出来。弟兄姐妹们，上帝在他的教会，上帝不会不管教会，上帝的作为也彰显在我们的三一堂啊。最后我用一个人讲的话，好，德国有一个神学家，他说现在宣宣对理事得无望的时候 interfere 介入，乌尔时代瓦比拉罕，恩聚时代乌诺啊，再来埃及时代乌摩西，乌暗时代乌马丁路德，更何况现在的教会，现在在那保守，在那守护的，因为什么？教会是做耶稣对这世界老什么为的什么地方，多福音的地方，可能做礼拜的地方，感谢咱们做慢慢慢慢来来龙血八九年血八会了，所以那个目标什么我得讲能做礼拜，可关心，可带量，可有强，可鼓励，可多福音，学者学者，你上当做礼拜，那个用什么我得讲呢？慢慢慢做，十八九年几年的时候用什么我得讲呢？咱们说呢？感谢咱们做，这里跟大家分享，那个请外。